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一位是贺云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张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我们从8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才结束的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很多朋友呢还特别积极主动的把自己呢和养生之道之间的健康故事哈，这种感受呢都想跟我们的表达出来。当然有些朋友的岁数比较大了，比如前些时候呢有一位85岁高龄的孟阿姨，真的是岁数非常大，但是呢我们有关工作人员比如说黄大夫哈，就亲自到他家里去来听一听他的心声哈，真的是老人非常感动。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孟阿姨是如何来接受我们采访的。 那个孟阿姨啊，我们这一次来，我看你的气色跟上一次比都好转很多，还有精神状态也挺好的，手脚好像也是比较麻利了，这是什么原因？你清楚吗？ 我开始听养生之道听了半年，早上起来听养生之道，听了半年以后，通过这个养生之道的专业医师检测以后，就给我提出了健康方案，如那个抗纤维化和补充骨营养素等。3个多月以后啊，我感觉效果很好，比如夜间吧，起夜就少了，早晨头晕现象也好转。我以前呢有腰椎滑脱，有头晕的现象，就是脑供血不足，近日来啊有明显好转，如那个腰的酸胀疼痛减轻了，所以我感谢养生之道节目。 哦，那谢谢你孟阿姨，祝你健康啊！ 谢谢。 其实从采访录音啊，真是听不出来孟阿姨已经85岁了啊。老人这个思维啊，还是相对比较敏捷的啊，而且还有层次。 对，其实我们啊，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是年龄比较大啊，其实身体上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听众朋友呢，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病案的分析。那么这个时候呢，您要拿着您医院的相关的检验的报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分析，同时呢，我们还要再给听众朋友做一些相关的检测，和您的这个临床报告结合起来，然后呢，给您进行一个分析评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判断您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然后根据这一个您的实际的这个体检的报告、临床检验的结果、我们的分析还有我们检查的这个结果啊，我们就能很客观、很科学、很准确的为您制定出一个健康管理方案来。 是的， 运用这样的健康管理方案再对您的健康进行管理，就会有的放矢，很到位。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不妨跟这个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想进行健康管理方案哈，还有这个健康风险评估的话，您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来进行预约，我们会给您安排的啊。我们的这个预约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实际上在采访孟阿姨的过程当中的我们的黄大夫呢，也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哈，当然这个孟阿姨呢岁数大了，有些呢可能还没有说全，后来呢这个黄大夫呢又做了一些补充，来我们再听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叫做孟凡丽，今年85岁， 他最开始的情况是那个胃肠道不好，经常拉肚子，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毕竟85岁了，还有心脑血管的问题，效果也算不错。那些症状也头晕啊，是吧？那些血压不稳定的情况都得到改善。他没有糖尿病哈，他有那个说了，他的有那个腰椎间盘滑脱的情况，那现在症状有改善。腰部那个驼背比较严重，弯着的。那他年轻的时候摔过，摔了以后当时没治好，就腰是弯的，都得到改善。 那么看来孟阿姨虽然已经是85岁高龄了，但是现在身体是越来越好啊。你像原来呢肠胃不好，心脑方面也有问题，腰椎间盘也有点突出，而且还被摔过哈，这个现在比较驼背等等，但是呢都有所改善哈。这当然是健康管理方案啊给他做针对性的一种这个改善带来的一个效果。 是我们说面对健康问题，目前我们所能去干预到的这个平台啊，一个我们是应用临床医学控制疾病，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用养生保健的方法来调理这个身体。你像这个孟阿姨，她一个是老年性这个胃肠不好，经常这种腹泻，有点那种结肠炎那种感觉。当然你从中医角度来说，就是有湿有热有这个寒，你像这种东西，你如果我们去用这个临床医学吃化学药品的话，那你就是消炎。可是这种慢性炎症，既不属于这个菌群，也不属于这种细菌啊什么这个感染它引起，它就是一个功能性的下降。那怎么办？那只能是调。当然，心脑血管疾病，我们说你即使没有这个三高，那你老化的过程就是血管堵塞这个过程，那么到了85岁多多少少肯定会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就是说这个骨关节疾病，那它就是退行性疾病。我们说我们保健的目的是最后能够独立的自力更生的能够去这个生活。当然好在就是说我们刚才听这个说话这口音来说，神志非常不错。那你说如果这在遇到一个广泛的腔性脑梗啊，或者缺血性的脑萎缩呀，如果神志再出一点问题，你说你看这就很麻烦。这一点非常不错的。那其实他用到的方案呢，也是我们节目中曾经给大家介绍过的。你像有这个我们用这个转移因子，然后用这种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是什么呢？通过调节免疫和调节胃肠这个平衡，针对他那个腹泻这个问题，哎，这个有所改善。另外当然就是我们说心脑血管疾病，我们要殊途同归，找共同的这个病变变化。那就是如何抗血管的纤维化，抗血管的斑块。当你的供血机制好了以后呢，哎，你的相应的这个功能异常就会得到改善。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补充骨营养元素，哎，来把我们丢失的骨营养呢补充上去，我们这个退行性的骨病啊就会有所这种改善。我先大概说一下啊。你像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转移因子，还有这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它对我们人体到底有什么作用？那我先说一下转移因子。转移因子到底是个什么物质？它能干嘛？这个我曾经也在节目中说，我们说系统的功能、器官的功能，然后这几个系统的配合以后，整个组成了我们完整一个这个人体来从事生活、工作、学习，哎，才有这么一个复合体。那你最终来说，归结到微观世界，就是细胞的功能它得正常。那这个转移因子呢，其实我们就是细胞因子，就是调节细胞的这个功能和它的协同作用和它这个信号这个 转导啊，这都是到这个细胞学这个层面上来说，它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多肽核苷酸，就是其实就是一种蛋白质。那么这种蛋白质作为一种调节剂呢，它可以激活调节我们人体这个细胞免疫、体液免疫这个活性，和增强细胞免疫和这个体液免疫细胞这个数量。当然细胞免疫大家知道是 T 淋巴细胞参与的，那么体液免疫是 B 淋巴细胞参与的。那么体液免疫我们主要是通过免疫球蛋白，你看 IgG、 IgE、 IgM、 IgA 来调节免疫力。那这个 T 淋巴细胞呢，随着年龄的增大，疾病衰老的情况下，它分裂的数量和它分裂的活性它都会下降。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用一点这个小分子肽的这个核苷酸，就是我们说这个转移因子，以后对它进行调理以后，第一啊，它能促进我们人体 NK 细胞的杀伤活性。 NK 细胞是我们这个也是免疫细胞啊，是我们这个天然的自由的免疫细胞，也就自然叫自然杀伤细胞，我们说就 NK 细胞，所以它能增强这个 NK 细胞这个杀伤活性。还有一个，它对我们人体血液中这个免疫这个球蛋白有提升这个水平，这些呢都是在动物身上实验过的。哎，它能提高我们这个体液免疫功能。再有呢，就是能够增强我们单核吞噬细胞系统这个扩清功能，具有非特异性这个免疫增强功能。什么叫特异性和非特异性？非特异性就是我们天生就有这个免疫能力，特异性免疫是我们后天获得的。后天获得的，你说大家从小打的这个防疫针，那是这次就是特异性这种免疫。哎，但是就说我们这个转移因子呢，它可以提高我们人体自有这个免疫功能。因为老化以后，你血液供应下降以后，你饮食下降以后，你这些功能就下降。哎，我们通过这么调节，就可以增加我们单核吞噬细胞这个扩清功能。再有呢，就是对我们人体淋巴细胞这个转化有促进作用，就是提高人体这个细胞免疫的功能。还有呢，就是增强我们巨噬细胞这个吞噬功能。巨噬细胞是干嘛呢？巨噬细胞其实它是个清道夫，对于凋亡的细胞、死亡这个细胞，我曾经说过，我们说我们人体这个细胞死了以后，它在哪里去处理呢？是通过胃肠道吗？通过血液呢？都不是，它是通过巨噬细胞把它吞噬掉。哎，通过溶菌酶这个作用把它液化水解，哎，分泌，通过我们这个体液、尿液、汗液，哎，我们这么把它代谢掉的。那你像这个转移因子，它就这样的作用。那为什么要配上这个四个中药？这四个中药其实还是一个中医大家他配的。你看这个中药配方啊，高手呢是用的这个药的位数越少还能发挥它这个作用，说明它配伍的是非常的高明。你看就一个茯苓、百合、莲子、芡实这四味，诶，就能调节五脏这个平衡。我看咱们有些听众拿的这个中药方子50多味，我说这是干嘛呢？然后怎么那么多的味数，而且你拿水煮出来，那到底谁是这个主角，谁是这个辅助你的，谁是这个执行你的，这是非常不科学的。你看你这茯苓，我们都知道它有这个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安神。那你像对这个水肿尿少、痰饮咳嗽、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心悸失眠，哎，这是它从现代药理学它都有这个作用啊。还有你像茯苓这个刺聚糖，它有增强机体免疫力，还有这种对这个肿瘤细胞有这个抑制作用。你看在我们中药它属于利水渗湿这个药。芡实呢，它有这个补脾止泻、益肾固精、祛湿止带。你像对男性这个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浊带下，哎，它也是有这个很好的作用。莲子大家都比较熟了，有时候在家里弄点这个莲子粥啊什么的，哎，它有这个 补脾止泻止带，益肾固精，养心安神，对脾虚泄泻带下遗精，心悸失眠有这个作用。你像这个孟阿姨啊，她不是有这个泄泻吗？哎，为什么这个肠胃不好能得到改善？你看这个芡实、茯苓、莲子都对她这个补脾止泻都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调理作用。百合呢，它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你像对于这个阴虚、劳素、咳血、虚烦、警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哎，这都有很好这个作用。所以你看这么一个茶饮再配一个现代的这个转阴因子，对我们老年人这个调理呢就非常不错。 嗯， 现在你看又是一个季节交替处，我们从炎热的夏季走向了这个秋季，这会儿我们免疫力会下降，因为就说阳气慢慢是向下走，阴气逐步逐步在成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秋季是养肺，容易引发这个燥嘛，容易引发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那你拿现代医学来说，就是你免疫功能下降以后，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才容易生。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啊，你可以用一些这个转阴因子，再加这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既能健脾固肾，还能起到这个免疫这个作用。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季节调节的非常不错的一个保健的方法和作用。 确实，那么刚才85岁高龄的孟阿姨哈，逐渐的身体好转和恢复呢，我想她不是偶然的，她选对了这个健康养生的方式哈，这是促使她身体呢有非常好的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针对于我们每个人啊，一定要进行养生保健，这是使你健康生活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预约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另外呢，刚才张主任提到了那个转移因子加上那些中药的哈那个物质，如果大家想咨询也别忘了啊，在这个季节呢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来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吧，电话是8886-441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 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孟阿姨呢已经是85岁高龄了。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她的骨关节呢会退化啊，往往呢这个骨头方面都会有些问题。但是呢，通过哈、啊、她自己的这个维护，确实现在身体状态还不错哈、啊。 嗯，她也主要就是这个通过抗纤维化，再加这个骨营养素，最后达到这么一个作用。但她确实吸收的不错。在这里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我们给大家可选的啊，骨关节疾病的方案有三个，哪三个呢？一个是抗纤维化加骨营养素，第二个方案是什么呢？是这个说名贵中药金蝉花加骨营养素，这个就是益肾气强肾。我们都知道肾呢、啊、主骨生髓，如果肾虚以后。就会腰膝酸软，对于你像那个肾气虚的，还有这个肾功能不好的，你还有这个骨关节疾病的，你加上这个，哎，就比较准。那么第三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亚翔骨方加骨营养素。大家说，哎，亚翔骨方不是这个文血亚的吗？怎么你用到我这儿了呢？大家不要忘了，跌打损伤用什么？用三七。我们这里边有这个三七。丹参，这都是活血化瘀的，还有这个豆蔻呢，它是滋阴的，还有这个生地，它也是滋阴的，所以它既能对于那个肿啊胀啊，又有这个痛的，你再加上这个骨营养元素，哎，这个亚翔骨方就适合你。那么至于你到底适合哪一种，还是那句口号啊，一人一方，用准了才会有效果。那在这里我要说一下，腰椎间盘突出啊，它根据它这个髓核突出的这个方向不同，比如说有前方、有侧方、有后方、有四周，和椎体内这个突出不同，那么临床症状表现它也是不同的。那你看，比如说我们根据这个髓核的可纳性，就可以吸回去和。不可吸回去，它分为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的。那可逆性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保守的方法，就可以缓解症状，哎，然后达到一个康复这个目的。那你不可逆性的，没有其他方法，那大家问我怎么办？做手术。当然手术就不是我们讨论这个范畴。当然你的体征如果是符合手术，哎，那就听听医生这个意见。那我们讨论的是这个保守方法。时间有限，我们大家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一定要分析，分析准了，你再去选择适合自己这个方案。 确实，这些方案是一人一方啊，一定要根据您具体的情况，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呢来对应。因此呢，一定要做健康风险评估，然后再制定健康管理方案。有需求的，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那今天咱们抗纤维化的问题是什么呢？ 今天的问题啊，是有下肢发凉、发麻、疼痛的老年人，很有可能有全身的动脉硬化，对吗？一是对，二是不对。 大家呢可以打电话，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来回答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由北京文艺广播养生之道栏目主办，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协办的抗纤维化知识竞赛活动于8月5号到8月25号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开展。活动目的在于普及养生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活动形式如下，自8月5号到8月25号，每天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提出一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关于抗纤维化的科普问题，参与者可以在手机上登录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官方网站，并在当天通过官方网站回答问题，正确答案将在第二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公布。